这个，我不好意思说。哎，门票您买的几等座？ 啊？ 门票您买的是几等座？ 他那个啊， 您就坐在这儿是吧？ 您再说一遍，您问我什么？ 我问的意思是，您买的是几等座？是您买的是朋友送的这票啊？ 放什么凳儿啊？ 这 放凳儿啊？ 这差 是坐凳儿啊？这不咱不坐凳儿呢吗？ 不是，我问您这票是买的是朋友送的？ 瓮头啊？ 什么？ 我们这瓮头啊，跟这儿的还真不一样。我们这瓮头啊，还是您还懂瓮头这词儿呢？ 我懂什么？您说的呢？我问您 啊，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的收入怎么来的？您能跟我聊聊吗？咱这个 你是问我呀？ 啊， 这个做什么工作的？ 哎，对喽， 哎，收入是谁来谁给的？ 哎，谁给的呀？ 可以，哎，你看那边谁呀？那是那个？ 我看的是，我看你是草上飞。 哎，哎呦，坏了！哎， 你可正是本县通缉的要人草上飞，你个江洋的大盗！你慢走！ 我，哎， 哎呦，小子还挺有劲儿啊！你就老实点，别动！ 哎，我这， 给我走，坐羊车，羊车。 哎呦，哎，您这怎么回事？ 我说，呦，张老板，不好意思，请。 您这，我呀，我说，就前第一个节目不是我演，您知道吗？ 哎， 因为我们这相声啊，这跟唱戏不一样 啊。 前面是我那些那个我们徒弟啊、师弟啊，他们演。 哦， 我说我在外面转演，您走了，怎么又走了？ 没，您瞧我这手上这不是。 又抓着贼了 啊！这不是要不说您不仅戏好， 又看不见我说了， 可不是啊！说张老板，您不仅戏好，您还是这个犯罪的克星啊！ 哎，我也没想到我还有这功能啊！ 哎呦，您瞧瞧吧，这可都是第二回了啊！看来咱们这犯罪克星传说是不可避免的要被传播出去了。那么说，如果人人都知道了这个传说，还能够发挥它的效力吗？您接着往下听。 听说，哎，说张老板知道吗？唱戏有时候想来了， 知道。 说他现在这犯罪可笑， 什么呀？他敢 唱戏的呀？有好多的 贼 啊， 好 贼还听他唱的呢，还听他说相声， 这事儿 艺术魅力挺大的 啊！ 你看。哎呀， 是，今儿可又有他演出，今儿会不会飞了呀？ 赶紧进去了， 这， 转到看一转。 这不是邢捕头吗？ 哟呵，这不又是翠华楼的老板娘？您这饭店黄了是吧？ 什么呀？ 啊， 这不是？哎呀，我都当老板了，有人在后头干活。 您不是老板的娘吗？ 哎呀，管他是什么呢？总知道这事儿我做主，所以呢，底下那么多人呢，干嘛非得跟我跟那儿守着呀？ 哦， 你看我有点闲暇，过来看看戏嘛。怎么着？您今儿又是来抓贼的呀？ 我，哎呀， 又抓住了呀？ 我哪儿？我这不还是我。哎呦，我还是为了听戏，我什么时候你谁疯了非在这儿抓的？你说前两回，哎，赶巧了。 啊，那您慢着抓啊，我先进去了。 我别什么慢着抓，我 那您快点抓，我进去了。 您快进去吧，我不是走啊，永远都闲不着。这回啊，我改吧，我别直接进去了，进去我又逮着一个。我呀，我上这戏院的小巷子里头，我逛逛去吧，我看能不能啊招来那些个贼，省着我费劲。哎，我那票都白打，我就在这一埋伏，我看看有没有声。 哎，三哥， 好， 咱得小心点。 你小点声，小心点，你怎么着了？ 小 啊，挺不 气，太小就裂锅了是吧？ 说什么？你说， 咱小心点。 是，怎么了？ 你忘了，上回咱们那俩兄弟 这了， 可不是吧？ 哎呦，太 这了。 又说回来。这了那是他们， 那您呢？ 哪有那样的呀？ 哦， 直不愣眼坐在里边听。是张老板的艺术是好，是好也不能在里边听啊。都知道邢捕头是他的好大戏迷，还往那牵口的坐，咱躲这儿一样听得真真的，不花钱，不用担心被抓，还能大声叫好，是不是？哎，这你听这脱腔好。 你这我这三哥，我这哎呀，我这没来得及叫，你知道吗？你别着急，你抬抬手 啊！ 你这等我也叫一个啊！ 你这叫好，你激溜激溜的。哎，话说回来了 啊， 你说咱这又不用花钱，哎，挣钱还没本儿，

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